身体有毛病了，他自己调节。这个免疫系统不是对外的，不是针对病菌病毒的。病菌病毒是来自外部，针对它的就是中医说那个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。那个正气是真正的抵抗力，免疫系统，是不是？对外的免疫系统。 但有人说，这个中医的正气就是西医的这个免疫系统。按照你的说法呢，就是不是完全准确？ 就是这个免疫系统吧，应该分两部分。一部分对内，一部分对外。 哦， 那现在医学说那个，它是对内的。 哦， 不是对外的。 嗯， 为啥我这么说？因为你不论是监视系统也是细胞。 嗯， 你不能用你说除了细胞还有什么？它这个细胞分工。有的人是先是你整体机能有没有突变的，是吧？自稳系统，维持你这个稳定的这个系统，是不是也细胞？也是阴吧？那个中医说淋巴细胞、T 细胞、B 细胞，是不是都是那个阴呢？都是46条染色体的，都属于这个范畴。是不是？那么这个范畴呢，不是针对病菌病毒的。针对病菌病毒的是那个单细胞，它不是46条染色体的细胞。46条染色体的细胞里边的分工只针对内部， 对， 那一条染色体的细胞 就各司其职哈。 各司其职。就说的这回说的是那个正气。这个正气是针对病菌病毒的，它是对外的，把这两个系统合在一起，这就叫免疫功能了。 它是完整的， 那就是一个完整的 免疫 系统了。 免疫系统。 你如果你单独拿公安局、法院啊、检察院说是免疫系统，说是国防军， 就不够全面啊。 那外部敌人来了，你公安局、法院，你能上阵去打下？你也能打，你能打了吗？防止 不专业， 敌人入侵的只有国防军，是不是？只有天敌。那我已经把这个友谊军，把它形容成国防军、天敌，啊。它才是真正的免疫系统，是对外部的，因为内部出的问题，这个危险性小。那敌人又进来了，这就彻底灭亡。 如果一定要用免疫这个两个字来形容的话，它也是免疫系统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。 因为从来人类就没看见过病菌病毒， 所以想到免疫系统，很多人就把它忽略了啊。 所以他就知道啊，这个免疫啊，叫抵抗力。 对， 是不是免疫系统叫抵抗力？ 对，俗称抵抗力啊。 俗称抵抗力。就提高抵抗力。 对， 人就不得病了。那这回我就要问了，抵抗啥？提高啥？是不是？你抵抗啥？你这个事没明白。抵抗什么没明白？ 抵抗病菌病毒、病邪。 用啥抵抗？ 提高吗？ 提高啥？ 免疫力吗？ 免疫功能是啥？你看，就是有些事儿吧，就葫芦盖盖摇不行。一觉得说的有道理，似懂非懂。为什么似懂非懂？没说明白。 换句话说，叫一知半解哈。 对，知其一不知其二。 对， 所以你没说懂，谁能听懂？是吧？听不懂，他怎么能去做呀？都没听懂，我就采取措施了。 他不相信呢， 他不知道搁哪下手啊，他不知道提高啥呀，也不知道抵抗啥呀。那现在我要这么一讲，我想大家应该明白，提高什么？就是中医说那个正气，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，有了正气就能抵抗邪，邪是什么？就是病菌病毒。这回病菌病毒就不敢进来了。 那么我们在补充正气哈，也就是说按照你的理论呢，就是补充有益菌的时候，除了这个在补充的这个过程当中数量会增加，那么对人体现有的已经存在的这个有益菌，那么有没有这个帮助了或者是促进了它的活性什么的？ 它俩是一类的。你缺了我补进来了，那怎么不是帮助呢？是不是原来你就是国防军，就是你老了，你战斗能力不强了，数量也不够了，那是自然老化的，减少的，或者是呢人为用了药了，有伤阳气了，造成的这个抵抗力下降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明白了，